哥哥说根本不是共产党人放火焚烧的国会大厦，您说他说的对吗？ 马门教授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张报纸，这是一张号外，上面登着共产党人的恐怖计划。 罗尔夫接着说， 爸爸，这是为小孩子编的故事。 父亲知道儿子的倔强，耐心地劝他说， 罗尔夫，我也有过青年时代，做过许多糊涂事，现在我才明白，那时候有许多事情根本就不应该那样去做，你要理解我。 爸爸，这不是您和我的问题，而是阶级斗争问题。 马门教授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激动，严厉地说，又是你们红色学生团体的那套口头禅。我告诉你，俄国人干的事和德国人格格不入。我为祖国打了4年仗，不是为了让我的儿子搞秘密活动去推翻他。 罗尔夫正要开口反驳，蔡德尔手里拿着一叠报纸跑了进来，说， 所有的社会主义党的报馆和印刷厂都被封闭了，街上全是警车，纳粹党的冲锋队员四处横冲直撞。 马门教授从蔡德尔手里拿过了一份报纸，很快地读着， 仅在柏林就有200多共产党员被捕。 蔡德尔补充说， 还有和平主义者、律师、医生和犹太人。老朋友，我劝你赶快躲起来吧。 不，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明天的手术照样进行。 街上是一片恐怖气氛，希尔史医师和卡尔逊医师前脚跟后脚的进来了， 紧接着 西蒙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他对马文教授说， 赫尔巴哈领着冲锋队员占领的医院正在搜查菲日尔曼人。 众人听罢都十分的惊讶，马文教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执着地说， 冲锋队占领我的医院，我倒要看看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民主和真理。 他吩咐大家要各尽职守，明天在医院再见。 众人忧心忡忡地向他告别。 马门教授对罗尔夫说， 两条道路让你挑选，一条是放火的匪帮，一条是你的父母。 您说的不对，应该说是为真理而斗争，还是在暴力和虚伪面前屈服。 我不是跟你争论，我禁止你参加红色组织的活动。 哦，您可以当警察了。 马门教授气炸了肺，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你这孩子竟敢放肆。 艾伦看见丈夫和儿子闹得不可开交，连忙把儿子拉到一边。这时候英格医师穿着大衣进来了，他告诉马门教授，他要离开医院，再不能在犹太人领导下面工作。马门教授感到十分的震惊，任凭他怎么劝说英格，也无法改变这位女医师的决定。 马门教授对儿子说，别谈政治了，这是我安静的家。 而罗尔夫根本没有理会父亲的话，也不听从母亲的劝阻，断然地离开了家。1933年的春天，纳粹党掀起的排油运动闹得百姓鸡犬不宁。马门教授的女儿鲁特也被从中学驱赶出来，教室的墙壁和黑板都用大字写着，犹太人滚出去。马门教授十分气愤，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结婚进行曲》。《结婚进行曲》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陈白晨。陈白晨生于1908年，是中国的剧作家、小说家、现代戏剧活动家。他的戏剧创作以讽刺喜剧及历史剧成就最高，《升官图》《结婚进行曲》以及根据鲁迅的《阿 Q 正传》改编的同名剧本都是比较出色的喜剧。《结婚进行曲》创作于1942年，该剧以喜剧手法表现了一对青年在婚姻生活中的坎坷经历，使人在笑声中体会到社会的腐朽黑暗不解决，个人对前途的憧憬是不可能实现的。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结婚进行曲》，改写李妙凤，朗诵张桂兰。 已婚未婚本是对一个人婚姻状况的一种确定，二者必居其一。但此时此刻，19岁的姑娘黄英为找的职业和住房非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不可，实在让她啼笑皆非。黄英一脸尴尬地面对这莫名其妙的世界。黄英的父亲是重庆附近镇上的小商人，妻子早已过世，留下这个独生女，她长得俊俏伶俐，父亲想凭着女儿攀一门高亲，白花花的银子可以随便花，所以让女儿进学堂读了书。黄英高中毕业以后又念了一年大学。姑娘长大了，越来越漂亮，就像一朵艳丽的牡丹赏花了众人的眼。最近镇上家财巨万的吴大少爷托人来提亲，父亲心里这个乐呀，眼看自己的盘算要有着落了。偏偏这死丫头和他作对，黄英不要钱财却要自由，他爱上了同班同学刘天野，父亲当然不肯，爷儿俩闹着别扭。黄英半夜翻墙逃了出来，住在重庆刘天野的家。黄英受的学校教育使他憧憬着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热烈追求女性的平等、自由、独立的人格地位。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当然只是幻想，但他太年轻太天真，他只凭着自己的憨直任性，把社会当作大花园似的一头闯了进来。黄英现在最最要紧的是去寻找职业，他居然也找到了。起先他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东撞西碰的毫无结果。有一天命运忽然对他微笑了，一个小机关管总务的王科长一口答应让他来当助理员，月薪法币50元，马上就可以上班。但有言在先，局长有令，凡已婚的订婚的女青年一律不用。黄英未婚，条件合适，他觉得简直美妙极了，快活的连走路也跳着蹦着。 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盘算，先得从刘家搬出来，免得整天看着刘天爷母亲的冷面孔。一想起老太太那冷脸，黄英的心就凉透了。这个未来的婆婆一百个看不上她，她也不愿意受这份委屈。两个人说话办事总是拧着，明摆着是老人封建顽固，就连黄英在墙上挂张自己放大的照片，老太太都看不惯，非摘下来不可。这叫黄英怎么受得了啊？现在好了，黄英又高兴起来，就是还不知道刘天爷找没找到房子，他紧走几步，恨不得马上见到天爷。也真亏了小刘，他上坡下坎的跑了20多家，可家家都问几个人住啊，一听是单身女人独住，都一一的回绝了。最后在18梯612号找到了一间空房，他学乖了，骗看房子的老头说是他自己带着家眷来住，这才付了定钱租下了房。黄英一听火了，说天爷欺负他，天爷急了，那就退房，别想再租房了。天爷的母亲赶鬼似的催他搬出去，偏巧黄英的父亲又闯来找女儿。刘母真想让老头子把鬼丫头抓回去。这么一来，黄英只有赶紧搬走了。他和天爷拎着箱子和网篮刚离开，看房子老头和王科长先后到了刘家。看房子老头来核实天爷是不是有太太，王科长是来确定黄英是不是未婚。结果一个气冲冲的喊着不租，转身就走，另一个喜滋滋的还想再问什么，被刘母连推带送的轰出门外。随着黄英踏进新居，这些人也都风风火火前前后后赶到了那儿，就像封神榜里众神祭起一张大网一样。现在这些人也撒出了网，这张网向着黄英劈头盖脸的照来，他只好左躲右闪，前挪后让。他到底能不能从网眼里钻出去呢？黄英答应和刘天野先订婚，天野高兴极了，他拖住看房老头对他解释，我确有家眷，这就是我的太太。黄英朝他背后狠狠的一拳，老头却还不信，问他为什么只搬了一张行军床。天野随口编道，这是我们孩子睡的。急得黄英直在后面捶他，老头倒是将信将疑的出去了。王科长的声音在门外响了起来，黄英慌了，他告诉小刘，机关规定已婚不用，王科长是来调查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让天野出去，天野不肯，他只好用棉被盖住天野，再三的叮嘱不许动啊，这才出门去应付。王科长30出头的年纪，装出一副潇洒时髦的派头，看见漂亮女人眼睛就色眯眯的。一见黄英果然单身独住，他嘻嘻笑着，借着话音儿一步步挪进黄英。黄英躲避着，敷衍着，眼睛盯着棉被下的小刘。他看见小刘愤怒地顶着被子坐了起来，急得大喊，不许动！王科长猛吃一惊，连忙要去拍黄英肩膀的手缩回来了。黄英随手一指说，嘘，一只耗子。一边引开王科长的视线，一边摁下小刘的头。王科长正低头找耗子，黄英把身子挡住小刘，借题骂道，真讨厌，不管什么地方耗子都要钻进来。 王科长闲着脸又向黄英身边靠近，喃喃地说：黄女士，我是真心诚意的。黄英吓得一步步后退，田野气得掀开棉被跳出来，大喝一声：混账！黄英和王科长同时大惊失色。黄英怕小刘一闹他会失去职业，王科长做贼心虚，好在他脸皮厚，马上摆出公事公办的俨然神色。天野冷笑一声，指着他的鼻子说：哼，你就别想糊涂心思了。看着王科长的狼狈相，天野才感到一丝报复的快意。王科长慌慌张张想溜走，天野抢前一步截住了他。天野刚要举起拳头，胳膊被人拉住了。只听刘母喊道：哎呀，小祖宗，你想闯祸呀，你快给我回家去。话音未落，黄父在门外喊黄英，刘母赶紧用棉被把儿子盖上。原来是他把地址告诉黄父的，现在又怕牵连儿子。黄英没处躲，急得团团转，发现衣架上有件雨衣，便把雨伞顶住雨衣，自己钻进雨衣里。王科长正要趁机出门，黄英、天野几乎同时喊住了他。黄英要向王科长解释，天野要王科长做出解释，王科长只想赶快溜走。看房老头又在门口出现，于是四个人七嘴八舌，各说各的，吵嚷的谁也不听谁的。王科长扔下一句话：结了婚的不用。看房老头也扔下一句话：没有家眷的不租。急得黄英、天野两边拉两边说，可又总是说不周全。到底还是丢了职业，又丢了房。他们两人愤然坐下，相对无语。天野的拳头在空中挥动，黄英的眼光显得茫然。怎么办呢？还是得说谎，不过这回得巧妙些。从那以后，黄英学乖了，随着好运气又来了。几个月前，他在一家公司当职员，公司的胡经理对他很好，还把他调到经理室当秘书。黄英心想，胡经理好说话，也许能答应他结婚以后继续上班。可他真能答应吗？今天老爹要来重庆参加他的婚礼，这事非先同经理谈妥不可呀。他只顾想着心思，杨主任已笑嘻嘻地站在他的面前了。黄英灵机一动，对，先探探杨主任的口气，就对他说自己打算结婚。他哪知道杨主任有他的打算呢？因为胡经理看中他了，托杨主任牵线，所以他平日里话里话外总向黄英暗示，他却浑然不觉。今日黄英自己提出来，杨主任赶紧说：哦，是啊，应该早点结婚，结婚以后什么问题都好解决。顺势提了一句：比如我们的胡经理。黄英只听到好解决，心里一喜，没等杨主任说完，抢着说：我还是不放心。杨主任忙问：你不放心什么？黄英说：我结婚以后的职业呀。杨主任轻松了， 这算什么问题呀？包在我身上，你乐意上班就上班，随你。 黄英这才像卸了块石头，也轻松了。他忍不住又神秘又得意地告诉杨主任，他父亲已经为此事到重庆来了。说完，他笑着去接电话，杨主任也笑着去向胡经理报告。这一切全落在茶坊老周的眼里，他为黄英天野担着心，要帮他们想个办法。杨主任正高兴地张罗着，而且意想不到是他第一个见到黄父。黄英没有告诉他父亲要和谁结婚，所以又是杨主任第一个把黄英结婚的对象就是胡经理的消息告诉了黄父。老头子顿觉身价百倍，喜上心头。尤其当他面对胡经理时，眼睛居然有点湿润。他深情地一步一回头地看着胡经理，就像是在看他的财神爷。现在黄英真的要跟胡经理面谈了，他虽然还是那么憨直，毕竟有些不安。在他想来，他只要求经理答应他婚后仍能上班，至于他和谁结婚，和经理无关，是不用说的。所以他就单刀直入：经理，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求保障我婚后的职业。胡经理的眼光一直贪婪地盯着黄英，嘴里不经意地说：当然当然，只要你自己愿意愿意。随即伸出手去拉黄英，黄英听到经理答应了，不由狂喜，顺手握住经理的手，摇晃着说：经理，一言为定啊，谢谢你经理。转身就要出去，胡经理一怔，忙问：可是结婚？黄英爽朗地笑了，只要爸爸同意，我们今天就结婚。胡经理又惊又喜又疑惑，今天就结婚啊？是啊，今天就结婚，这是黄英的做派，天野的心愿，老周的主意。这会儿大家都很高兴，黄父眉开眼笑，胡经理对谁都格外热情，杨主任恨不得立刻将胡经理送入洞房，黄英还真高看他一眼，让他当了男方的主婚人。黄英要老周做个现成的介绍人，主持婚礼。 新娘是不好得罪的， 胡经理此时一切由新娘做主。婚礼开始，各就各位。黄英挽着天野的手臂并肩而立，胡经理整整领带过来挽黄英的手臂。天野插到胡经理和黄英之间，胡经理瞪他一眼，又插到刘天野和黄英之间。 老周挠挠头皮，一挥手，就这样。 黄英站在他俩的中间，他俩都俨然是新郎。介绍人、男方主婚人、女方主婚人都盖了章。老周清清嗓子喊： 证婚人用宴，请。 胡经理不动，天野恭敬地向他鞠躬，请。胡经理一伸手对天野说：哦，请。 老周忍住笑，朗声说：请证婚人胡经理用宴。 胡经理、杨主任、黄英的父亲同声喊出：什么？胡经理这才明白，要想发作，一转念， 看他故意哈哈大笑，连声说：“哦，对，对，我是证婚人。”黄英有了爱情，有了家庭，但第二次丢了职业，很难再找到。总算小刘在失业后不久找到一家公司当个小办事员，薪水低又受气，日子过得艰难，两人的心绪都不佳。刘母黄父又常来吵闹，又要搬来同住，天也心烦不过，躲到小酒馆里去借酒浇愁。黄英独自闷在家里，只有楼上的方太太算是黄英寂寞生涯中的一个好心肠的女伙伴。方太太原本也是有职业的，婚后被辞退了，她又连生了五个孩子，还能出去做事吗？黄英听她一说，周身凉透了，自己已经怀孕，难道正步方太太的后尘？哦，不！他惊叫一声，有些头晕。老周背着抱袋推门进来，见他摇晃着站立不住，忙扶着问他：“怎么了？”黄英定定神，苦笑了：“没什么，却是我们连累了你，你现在只好卖报。”老周嘿嘿笑了，从报袋里拿出一份《新华日报》放在桌上说：“哼，我这才干得痛快呢。哎，小刘呢？”黄英叹口气说：“在小酒馆里吧。”老周同情地安慰他：“哎，我去把他找回来啊。”可是小刘回来又能改变什么呢？近来小夫妻相对，已经没有当年的活气，倒是开口就吵。这不，今天两个人就吵得弄假成真了，还一本正经写了离婚书。虽然后来天野嬉皮笑脸认了错，赶紧溜走，黄英却已真切地感到痛苦。这一切并不是玩笑啊。黄英又在翻报纸，有一家要找家庭女教师，她已经去信应征，会有希望吗？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家的主人正在敲她的门。那个人就是当年的王科长，如今升官经商，改叫王经理了。王经理推门进来，黄英一怔，存了几分介意。王经理打量四周，一眼看到桌上的《新华日报》，哼了一声，又看到旁边的离婚书，一丝难以察觉的奸笑在他脸上掠过。他对黄英说：“他是来请他去他家当家庭教师的，现在去看看地方，明天就可以开始教书了。他要黄英一起去，他在门口等着。”王经理刚走，方太太悄悄掩门进来，低声说：“哎，小妹妹，这人不大正派呀。”黄英默然，眼里闪着泪光，轻声说：“我知道，我会当心的。”转身出门。方太太叹口气，正要上楼，只听一声狂喊，黄英一脸恐怖地逃了出来，气急败坏地骂着：“你无耻，你下流，你滚开！”王经理紧跟着追上来， 用手捂着腮帮子向黄英扑来。方太太急忙过去把黄英拉到身后，大声喊：“刘先生快来呀！”天野正好从后门进来，一下子认出王经理，随即将手里的烧饼劈头扔去。王经理急着要夺门逃出，天野上前一把当胸抓住，挥拳狠狠打去。王经理踉跄后退，哆哆嗦嗦地说：“别误会啊。”突然他脸色一变，指着桌上的报纸说：“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知道你是谁，咱们等着瞧。”一边向外逃去。小刘还要追打，被站在门口的老周拦住了。老周脖子上吊着沙袋，他告诉天野，这个流氓是个特务。老周因为卖新华日报被他们打伤了胳膊，现在他一定要对小刘下毒手，不能在这里久留了。方太太叫大家先到他屋里去想想主意。他们上楼后，刘母、黄父搬着行李先后来了。紧接着一声尖利的警车声，王经理气势汹汹地领着两个特务冲了进来，要抓天野、黄英。结果抓到的是穿着他俩衣服的老周和方太太，说是房东。他们四个围着王经理大哭大叫，大吵大闹，向他要儿子，要女儿，要房租。王经理被推过来拉过去，晕头转向，气得掏出手枪来朝天砰的一枪，嘶哑着嗓子喝道：“住嘴，再闹我毙了你们！”哼，老实说，他们哪里去了？方太太向外虚指一下说：“哦，刘天野爬上坎儿了，像是去两路口。”王经理说一声追，两个特务跟着他向外追去。刘母、黄父喊着天野、黄英也紧跟着追了出去。这时黄英、天野穿着方太太和老周的衣服，提着简单的行装从窗口爬了进来，两人开心的大笑。老周催他们快走，他们环顾四周，深情的向老周、方太太鞠躬，喃喃的说：“再会了，方太太。再会了，老周。再会了，重庆。”顺着老周指的路，两个青年人的身影隐没在远远的深处。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著名剧作家陈白晨的作品《结婚进行曲》。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